请大家低头，我们同心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在你的手里面，愿圣灵你亲自向我们说话，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愿我们无论是说的听的，我们同蒙你的灵所感动，感谢我们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是取自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上下原本是同一卷的书，是希列文译本就将它为了书卷的平均将它分成上下卷。哈拿的祈祷这一段的祷文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的开头，它有很重要的意义。哈拿的故事可能是我们熟悉的，但是呢，我们可能有时会忽略哈拿的祷告，他的赞美的内容是什么。他这个赞美，他这个祷文呢，其实不单只是讲他自己的故事和经历，是他自己的心声，更加呢是代表整个撒母耳记的故事，整个救恩历史的精华。哈拿的祈祷和撒母耳记下22章呢，大卫的凯歌，他胜利之歌呢，是成为一个呼应，前后呼应，是好像一个大括号这样括住撒母耳记整段的历史。那上帝在这段历史里面呢，要跟我们讲什么呢？或者我们可以讲个精华就是在这两首诗里面。这两首诗呢，亦都可以说可以来解读整段的历史。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哈拿他这段祷文，我将它分成三段。第一段呢就是第一节，第二段呢是二至八节，第三是九至到十节。第一节呢，我给一个题目，它是以神为乐。这一节的诗歌里面呢，我们见到哈拿他从自己的身上出发，他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国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他从他自己出发，因为他很有感受，他经历到神。他这里所说的我的心快乐，我的国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旧约圣经里面很多处是用这个国高举去代表得胜，代表力量。他的口向仇敌张开呢，也都是向即是向敌人夸胜的意思。那这三句的诗歌里面呢，表达就是他内心的个高兴个快乐，个扬眉吐气的心境。每一句的重点呢，除了是从他自己出发之外呢，个原因个中心呢，都在于耶和华身上。都是因为耶和华，你可以见到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是因为耶和华，因耶和华，跟着最后是因耶和华的救恩。耶和华的救恩欢，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哈拿呢，他有好几个理由呢去赞美神的。如果我们有读过撒母耳记上的话，他的愿望实现了，他向神求而求一个仔啦，咁佢个愿望实现咗。第二咧，佢经历咗神应承佢嘅祈祷，神知道佢嘅需要。第三咧，佢嚟到神嘅面前还愿啊，亦都系值得开心嘅事情。佢将个仔，佢按住佢所许嘅愿咧，佢嚟献上啦，咁样。咁喺个感恩嘅里边咧，似乎冇佢自己嘅事，亦都冇关于佢个仔嘅事。他是为耶和华的救恩而欢欣。什么是耶和华的救恩呢？可能打个比方大家会容易一点。如果我们打官司的话，你的律师赢了，那就是等于你赢了，是吗？所以我们的神救了我们，说明是我们的神赢了，是吗？那我们的神得胜呢，也都是哈拿呢，他得胜，神得胜了，我们就得救了。 咁所以哈拿咧为耶和华嘅救恩欢欣，亦都系为耶和华嘅得胜欢欣。第一章嘅圣经里边咧，我哋可以见到哈拿咧，佢俾佢嘅对头咧系激到成落饭啦、喊啦咁样。每年咧，佢哋全家人去圣所献祭嘅时候咧，咁佢嘅对头咧就嚟激嬲佢啦，令到佢成家人分祭肉。最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就成落饭。但是呢，圣经也没有讲到他跟他的对头 去搞对抗，他是去到神的面前去祈祷，将他的仇苦呢，就他痛苦哭泣的时候呢，是来祈祷耶和华，并且许愿不住的祈祷，不断地祈祷。这个是圣经对他嘅一个记载，佢喺对头里边咧，喺敌人面前啦，喺佢有对头对抗佢嘅人前面咧，喺佢难处前面咧，佢系咁样做嘅。咁咧喺人睇嚟咧，佢可能系等到咗佢嘅所要嘅愿望，佢就系得到佢个仔啦。咁其实从整个圣经嘅故事嚟睇咧，其实佢唔单止系等到一个儿子咁简单，佢系代表整个以色列民族。佢嘅遭遇咧，就系好似以色列民族当时嘅遭遇咁样，系无助嘅，系黑暗嘅，系睇唔到希望嘅。但系等到嚟神赐俾佢呢个撒母耳咧，其实系神对呢整个民族嘅救恩嘅一个开始。所以咧，佢所睇到嘅唔单止系佢自己愿望嘅达到。他是更加是见到神的拯救的开始，所以他在这段感恩的诗歌里面，他开头他并不是注重在他自己的身上，说我为了神听我祷告而感恩，我因为我这个仔而献上感谢。他所说的是我因耶和华的救恩而欢欣。所以呢，撒母耳他生下来的时候呢，他为他起名叫做撒母耳啦。的意思呢，就是说神听见，神听见，神对他听见，令到他呢认为他比他所要的这个愿望更加的重要。即是他得到这个礼物，但是他因为这个赐礼物者，他更加的开心。所以这个是他感恩快乐的一个重点。我们可以看他从他生命的行动里面呢，看到他这个快乐的真实，以耶和华救恩快乐的真实。因为呢，作者没有写他在他怀孕的时候，或者生产的时候去高唱得胜 的赞歌，反而呢是献上他这个宝贝仔献给神的时候，他献上这个感恩的歌。 做妈妈的人呢，可能比较容易去体会哈拿的心情。当我们去想哈拿在这个时候呢将撒母耳献上，其实是这个动作是不简单的。我见到有不少的妈妈呢，因为戒奶呢是流眼泪的，我自己都有这样的经历。那呢，撒母耳在这个时候呢是刚刚断奶，那大概都是三岁这样。那哈拿就要还愿了，将他呢放到圣殿给以利抚养啦。其实他就每年最多就可以回来见他一次。那你想想，这个是要多大的一个信心。所以从这个行动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一刻他的内心是以神为乐，以神的救恩欢欣，他这个给他一个力量是这么大。所以呢，可以令到他一边赞美，一边将他所等了好耐的好宝贝的仔呢献给神。以神为乐呢，亦都可以让我哋唔将重心呢放喺我哋自己需要上面，亦都令到我哋可以唔俾我哋嘅环境所左右。有一首诗歌呢，喺我预备呢个经文嘅时候呢，我就諗到主今要主自己。呢首歌係咁样讲嘅，第一节，前所要嘅係祝福，今所要嘅係主。 前所凭是感觉，今靠主言语。前所要是恩赐，今要赐恩主。前我寻求医治，今要主自己。我们人都是自我为中心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不如意的环境里面，我们可能是求不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可能是失去了我们很宝贝的东西，纵然有失望啦，或者有悲伤啦，有疾病啦，有难处啦，无论任何的时刻，让我们可以因着我们施恩主的拯救，我们在祂手里面，我们的得到满足的快乐，而这个喜乐，这个快乐呢，是这个世界没办法拿走的。第二，我们来看第二节至到第八节，以神为神。接着呢，哈拿他用三句否定的诗句呢，来讲出他对神的认识。这里讲，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有另外一个圣经版本，即是和合本修订版呢，他是这样讲的，没有一位圣者像耶和华，除你以外没有别的了，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那我觉得呢，这个翻译更加可以见到连续三个的否定，没有没有没有，讲出神的无可比拟，无可相比，没有任何人或者神可以跟这位耶和华神相提并论，没有没有没有，更加没有人。所以在这个没有无可比拟的神面前呢，哈拿说，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人的行为被他衡量。他从这个对神的认识转移呢，向人呢发出一个告诫，就是说在这个神面前呢，我们应该怎样去行有的行为，就是不要夸口，不要说骄傲的说话。这个呢也是整段的感恩的诗呢唯一一个可以形容的，就是你不要讲骄傲的说话，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咁进而呢亦都俾我哋进一步嘅解释。点解呢？佢呢度有因为，因为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佢人嘅行为都被佢衡量。亦都有另外一种翻译呢，我觉得可以更好咁样令到我哋明白整段嘅圣经。佢话神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人他的行为，他的作为无可测度，无可测量。这个是原文圣经里面呢，它有另外一个意思在里面，就是讲到你不要夸口，你不要说狂妄的说话，因为神的作为呢你是估不到的，你是估它不到的。那怎样估它不到呢？第四至到第八节呢就举了很多个例子了。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或者拿着这个，我们可以对着看。他说，勇士的弓都已截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他这里一系列呢列了很多相反，很多我们人看来呢明明没可能的事情，很多是令到我们大跌眼镜的事情，就是在主的手里面呢就是这样。这个就是神的作为呢无可测度。在约伯记也都有几处是这样讲类似的说话，我揀一处，约伯记十一章七至九节，他这里有一句，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传道书三章十一节，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心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神的作为我们估计不到，神无可测度的作为之一呢，就是令到人生呢有不寻常不寻常的逆转。人怎样可以从弱者 变成强者，怎样可以从卑微被升为高，神抬举贫寒人，提拔贫穷的人，使他们与贵族同坐，继承荣耀的座位。所以呢，在神的手里面呢，神有这样的作为，也都有这样的能力。那为什么呢？第八节第下半节呢，他再一次给出一个终极的原因。他说，因为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那个意思就是说，世界是他创造的，地基，这个世界的根基都是他立的。用我们通俗的话语来讲，就是这个世界呢，是神的地盘，他的地盘他作主，是吗？神的地盘神要作主。所以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呢？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我们要以神为神。因为这个世界是属于他的，我们是属于他的，他有这样的主权，他亦都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作为人可以做什么呢？是不是可以夸口呢？不是，我们只能够是以他为我们的神。为什么这个历史的转变要从一个卑微无助的哈拿去开始呢？以色列从士师统治时期转换去到王国的时期的转变呢，神就是用这个哈拿他的生命从他的难处开始。那神要告诉我们听是什么呢？就是不是靠着人的能力，是他是从无到有，他按着他自己的应许，他去一步步去成就。所以没有人可以从这些事上面，从这个历史里面可以去夸口，因为是他自己去带领。而在这个里面，只有忠心敬畏他的人呢，会被神重用。圣经讲敬畏他的人呢，他告诉我们怎样去被神重用，藐视神的人怎样去被神厌弃。因为在前面一至第三节这个圣经里面呢，哈拿的一家和以利这个大祭司一家呢，是交叉这样去记述的。一时讲下哈拿的故事，一时讲下以利祭司的故事，那不断这样去交叉去叙述这两家人的故事的时候呢，是有一个对比。撒母耳呢，他的家庭呢是从乡下和微不足道的一个家庭，慢慢走到历史的中心，被神拣选，被神重用。而以利呢，在敬拜的中心，他是以大祭司的身份，但慢慢因为不敬畏神，因为藐视神，因为犯罪，慢慢被神厌弃。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们两家人不同的结局，神有这样，自己有这样的解读，就是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藐视。撒母耳他们一家人呢，对神的敬畏，以神为神，尊神为圣呢，令到他们慢慢被神使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没有以神为神，敬畏神呢？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对神是怎样的态度呢？我们有没有将我们所有的事情来求问神，由神去指引我们呢？还是我们决定了求神按我们的心意去走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神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元首，耶稣他会带领我们的教会，而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那我们愿不愿意让神他自己的方法方式去牧养或者去带领我们的教会呢？我们的国家也都是，可能我们有对我们的国家或者政治有不同的评述评论，甚至是世界，但我们记不记得世界是个真正的主是谁呢？真正的主是我们的上帝。 所以祈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让我们认清哪个才是主，哪个才是神，让我们有敬畏祂的心，以祂为神的心，也都让我们真的可以从我们自认为神的位置，我们下来重新让神去做我们的神，这样的话呢，神就会扭转局势，按祂的心意去带领这个世界。第三是第九至到第十节，以神为靠。耶和华祂是这里圣经这里这样讲，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直言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国。耶和华是辨别圣民，圣民的意思呢，即是说忠心的人。恶人呢，哪些是恶人呢？就是与神争竞，敌对神，藐视神的人，被称为恶人。圣民，忠心的人，和藐视神的人，这两类的人呢，神是分别对待的。对于圣民呢，他会保护他们的脚步，但是恶人呢，会在黑暗中直言不动。直言不动呢，也都有翻译是毁灭，即是他会被毁灭，这样的意思。那对于恶人，神怎样去审判呢？这里讲说他会从天上打雷攻击他们。圣经里面也都有这样的例子，神直接用雷击打，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神为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打非利士人，直接用雷击打他们。那用雷通常呢，就代表神的审判，从天上而来直接的审判。审判在于耶和华，我们这个神呢，他是审判者，不似得我们世人的这些 审判官，他不单止审判，他也是执行者，他也是执行者，所以呢，他是可以直接从天上拿雷攻击他们，即是说他是 会有所行动的。他赐力量给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国。如果熟悉圣经的人呢，可能就会有疑问了，为什么以色列在这个时候还没有王出现，哈拿可以讲出这样的说话呢？其实以色列人呢，对王的概念呢是不陌生的。早在创世纪，神就应许亚伯拉罕要令到他成为大国。咁《生命记》十七章咧，更加系有立王嘅指示嘅，就系话将来咧，你要有成立一个王国啦。咁国王咧要点样做？点样做？国王唔可以点样做？所以咧，佢哋一直都对呢一个王咧系盼望嘅，对受高者，对神要立一个王带领佢哋咧，系一啲都唔陌生嘅。《士师记》亦都见到咧，佢哋又好。好熱切咁樣盼望一個王嘅出現，因為不斷咁出現講，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去到最後嗰句亦都係咁樣，所以講到咧，佢哋因為冇王啊，佢哋好混亂啊。咁雖然士師記咧，好似好黑暗、好混亂、好多嘅罪惡，但係神嘅手咧一直都係牽引嘅，因為神係信實。他一直都没有离开。怎样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我们透过路德记也都可以看到他对圣民的保守，忠心的人对忠心的人的保守。大卫的家谱呢，就出现在路德记的结局那里。所以路德记是什么时期呢？路德那时就是士师秉政时期。所以纵然在士师的时期，我们仍然可以见到神他救赎的曙光。接着在撒母耳记这个开头，神自己眷顾哈拿，是因为神他自己的信实，他带给哈拿甚至是整个以色列人新的盼望， 就是这个受膏者的出现。而哈拿呢，就是这个将要高立这个王的这个人的妈妈。所以呢，他在这里感恩祈祷，也好像一个预言这样，就说耶和华赐力量给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国。可以见到呢，他对神的应许，对神的应许呢是有信心，他自己的盼望呢也都建立在神的应许那里。他相信神的应许不会落空的，并且呢真正的去依靠他，这个也都是他得胜的秘诀，因为他在神的应许那里呢得到盼望。哈拿他献撒母耳呢，将小小的撒母耳留在圣殿里面呢，也都是他信心的表现，也都是他讲到这个人不是靠力量得胜这句说话的真实性。在人看来呢，哈拿是很他将他的仔放在圣殿里面呢，其实是很危险的。如果我们有看的话，看这个撒母耳记呢，你可以发现以利呢就已经很老了，他灵性也都很麻麻，他已经听不到上帝 的声音了，也都很耳仔又不灵，眼又昏花，即是说他的眼和他的耳仔是代表他属灵生命 的昏暗。更加弊的呢，就是他有两个仔。圣经怎样形容他两个仔啊？如果你方便的话，你揭开撒母耳记上，你见到第三章开头那里，第二章中间，第二章不好意思，十二节，我们只是看一句就好了。第二章十二节，他这里怎样讲以利两个仔？他说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哇，他两个仔在圣殿里面做祭司，但是竟然是个恶人，两个恶人不认识耶和华。咁当然后面亦都讲到佢哋点样去犯罪啦，抢祭物啦，藐视耶和华嘅祭物，令到人哋厌弃，唔想去献祭啦。因为圣殿里面有咁样两个恶人，佢更加系喺圣殿门口咧同人淫乱啦，令到神嘅审判立即向佢宣告。所以圣殿里面咧个情况系咁差嘅，但系哈拿仍然咧够胆将佢个宝贝仔咧摆喺圣殿里面。喺人睇嚟咧，呢个系好可怕嘅事情。但系哈拿知道咧系要靠神，结果咧撒母耳系唔系受以利嘅影响，亦都唔系受佢两个仔嘅影响，唔系被以利培养，系神亲自去塑造佢。如果我哋去慢慢去睇呢三章圣经嘅时候咧，撒母耳喺神嘅面前渐渐长大。呢度不断咁样讲，在喺续叙述嘅时候咧，就讲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神越发喜爱他，直至到佢喺神慢慢长大，神亲自向佢说话，神亲自去培养佢，令到佢咧成为神重用的仆人。这个是哈拿他靠神，他看到神掌权，看到要依靠神的结果。这个人不是靠力量得胜呢，在我们人生里面考试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假期刚回去的时候呢，就是中国高考的时期，六月呢就高考，七月呢就填志愿，那呢就等学校分配，咁样等学校收边间学校收，咁样整个六七月份呢就係、是、好多个家庭呢就係、是、被呢个高考嘅心，即係高考嘅结果呢所左右，即係佢哋嘅心情就被高考所左右。呢个係人生嘅大事，几乎每个人都觉得大家要好努力咁样去得到一个好成绩，好成绩可以好学校，好学校呢可以有好前途，好前途呢就有个好的人生啦。咁相反，如果我去唔到理想嘅学校，咁我就弊啦，人生从此就糟糕啦，咁样即係可能会係咁样諗。但係其实喺现实里面呢，并唔係每个人好努力去读书，或者你平时真係好叻，你就一定可以考到理想嘅学校。好多 相反的例子。我自己的妹夫呢，中学的时候就是很厉害的，成日全院即系全市咧系考第一嘅。咁咧佢就觉得自己好妥当嘅，佢理想嘅学校咧系清华大学。咁佢就好妥当咁样去到高三嘅时候咧，佢考点知个结果咧就令到佢大跌眼镜。结果咧系佢去咗广州嘅中山大学。咁佢好唔乐意啦，喊咗成个暑假，九月终于嚟咗广州翻学啦，咁样。咁佢嘅人生亦都冇因此而一团糟啦。结果系佢嘅属灵嘅生命咧，喺广州就有所有成长啦，亦都遇到佢嘅太太啦，就系我个妹啦，喺广州。咁咧，结果佢哋结咗婚，就一起去咗德国。咁去德国读哲学同埋神学。咁呢个暑假咧，佢哋我见到佢，因为佢系作为翻译，带德国教会嘅牧师咧过嚟广州教会度去访问咁样。咁我哋都见到喺佢人生里边，虽然佢高考嘅时候咧，并冇考到佢理想嘅大学，但系喺神嘅手里边咧。仍然神去带领他们，带领他的人生仍然可以是在神的保守里面。属于神的人呢，甚至是未信神的人，其实都是在神的手里面。对于忠心的人呢，他更加保守，他保守他们的脚步。所以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努力，但是更重要的呢，是我们要认识神，依靠神。有神的人生呢，才是得胜的人生。世人所讲的知识就是力量，地位财富是后盾，健康是本钱，这个是世界的眼光。但是呢，这里说圣经告诉我们不同的价值观，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我们不是靠车，不是靠马，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是吧？这些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例子。所以说得胜的人生是被神逆转的人生，得胜的秘诀只有在神那里。侍奉的神，侍奉的人呢，也都是常常要被这样去提醒，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去侍奉。在中学的时候，我是知道神呢要我去做传道人。咁咧，我本身咧係一個好怕寫文章，同埋好怕咧講嘢，即係上台講嘢嘅人。我記得我第一次上詩歌班唱歌嘅時候咧，我係手震腳震，震到咧成張紙係咁樣嘅，係全場係見到我喺度震嘅，即係好驚嘅。咁我神而呼召我去讀神學嘅時候，我個回應就係神啊！传道人可不可以不讲道的？咁咧就俾人笑咗好耐。传道人不讲道，我亦都觉得自己系冇传道人嘅特征嘅，因为我好怕同人哋讲嘢，特别系企喺台上面去讲嘢。但系好奇妙嘅咧，系嚟到三一之后，我哋第一时间咧就要做人格测试嘅，人格嘅测试。咁咧，我呢种人格嘅人咧，喺世界里边，即系喺整个人口里边咧，就唔系好多嘅，15%至20%，即系少于15%至20%。但系好奇妙地是咧，喺三一嘅同学们里边咧，系占绝大多数嘅。呢个系话俾我哋听乜嘢咧？喺可能睇喺人嘅眼中咧。你并不是有那种特质，你并不是有领袖的特质，但是神呢想透过这些人看来不是很有能力的人呢去彰显他的能力。所以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会 提醒自己是靠主得胜，也是主的恩典。在每次讲道的时候呢，也都很紧张，也都但是我也都很乐意去被神使用。神透过这些的紧张呢，让我能够更加的去谨慎去预备。 我亦都想鼓励我哋在座嘅弟兄姊妹，无论系喺职场上边，你所遇到嘅机会，神俾你嘅机会，或者系教会里边，神俾你见到有服侍嘅需要，无论系乜嘢时候，你如果有感动，你唔好怕，你即管去随住圣灵俾你嘅感动，你要踏出呢一步，被神使用。神就可以透过你的回应和信服去祝福教会，甚至是改变这个世界。基督徒的德性不是在物质，不是在学识地位上去超过其他人，而是要胜过罪恶的引诱，胜过环境，胜过自身条件的限制、恐惧、软弱。而基督徒德性的秘诀就是在神那里。请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信实可靠的主，